攻读马加伯下第八章。犹大、马加伯与他的同人暗暗走到各乡村，向同族的人呼吁，把固守犹太教的人集合起来，约有6000人。他们恳求上主垂顾为人人蹂躏的民族，连续被恶人亵渎的圣殿，连续已经毁坏且快夷为平地的京城，俯听向他们喊冤的血声，纪念无罪婴儿所遭的残杀，向咒骂他圣名的恶人发怒泄恨。马加伯组成一支军队以后，外邦人就无法抵抗他，因为上主的义怒已经变成了怜悯。他屡次在人不料想的时候去袭击城镇，放火焚烧，占据要塞，使敌人屡遭溃败。他为作战顺利特别喜爱夜间进起，因此他勇敢的声誉传遍各地。菲利伯见这人势力渐渐强大，所做的事日渐成功，遂致书与切勒叙利亚和腓尼基的总督乌托勒米，请他援助国王的事务。他随礼使指派了帕托克罗的儿子尼加诺尔，君王的一个知心好友，带领各国的联军人数不下20000，去消灭犹太民族。又派了一位富有作战经验的大将戈尔基亚援助他。尼加诺尔想贩卖掳来的犹太人，去填补国王欠罗马人的2000塔冷通税款。于是立时派人到沿海各城市去，叫他们收买犹太奴隶，与他们约定每90人1塔冷通，却一点儿也不想全能者正要加于他的刑罚。有人将尼加诺尔进军的消息报告给犹大，他就把敌军进袭的消息告诉了他的部下。那些胆小的和不依恃上主公义的人就逃到别的地方去了，其余的人变卖了自己尚存的一切，一同祈求上主拯救那些在交战以前就被凶恶的尼加诺尔卖掉了的人们，求主若不为了他们自己，至少为了与他们祖先立的盟约，为了在他们身上称呼的可敬而伟大的圣名拯救他们。马加伯集合自己同人约有6000，劝他们不要临急惊慌，不要怕那些无理袭击他们的外邦人数目众多，只要勇敢作战，把外邦人无理加于圣所的亵渎、京城遭受的凌辱与虐待，以及传统制度遭受的破坏等事放在眼前。继而又说，他们仗着武器和奋勇，至于我们只应依靠全能的天主，他能转瞬之间击败攻打我们的敌人和整个世界。马加伯还给他们引述了他们祖先获得的救助，在散纳黑黎布时怎样185000人一时同归于尽，在巴比伦与加拉达人作战时来作战的人共有8000，此外还有4000马其顿人驻战。当马其顿人陷于困境时，这8000人怎样赖上天的助佑消灭了12万敌人，并且还得了许多战利品。用这番话激起他们的勇气，叫大家准备为法律和国家而牺牲。以后他就把军队分成4队，立自己的兄弟西蒙、洛瑟和约纳唐为每队的队长，叫他们个人率领1500人。此外又令厄茨拉诵读圣经，然后立定天主助佑为口号。犹大就亲自率领1队进攻尼加诺尔，因为全能者与他们一同作战，击杀了敌军9000多人，